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范工程，我来自北京，我是一名诗人。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诗，诗的作者是木心，诗的名字叫做《从前慢》。记得早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，说一句是一句。清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精美有样子，你锁了，人家就懂了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午夜拍案惊奇》。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月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我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昏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周宁海把周宁静给自己的那沓钱重新放回在他的手上，说：我又不等着用钱，你别因为这个有压力啊。还有啊，借你钱的时候我就没想过跟你拿利息，你把钱收好了。 可是 收起来。 周宁静 只好收下，但是脸涨得通红，他感到羞愧难当。 周宁海叹了一口气，哎，还算得方志远有良心呢， 没把这事往外推。不过呀，于情于理，这都是他该做的，要不然怎么叫夫妻呢？要是你出点事他就跑，还要他干什么呀？哎，所以啊，你也不用觉得你在他的面前抬不起头来。是，这次你确确实实是犯傻了。傅丽丽这个骗局一点都不高明，你居然能够上他的当。可是人这一辈子啊，谁还没个犯傻犯错的时候？就冲你为他付出的这些年，现在他为你做任何事情，那都是应该的，啊，记着没有啊？ 到底是哥哥，几句话就说到了周宁静的心坎上。的确，周宁静总觉得出事以后，自己便矮了方志远一头。 见周宁静不说话，周宁海接着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啊，因为很多年前叔叔破产，你变得很要强。要强本来不是坏事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呀？过分的要强，那就是自卑的表现呀。加上你跟方志远的感情也好啊，婚姻也好啊，这些年都是你在主动，你总觉得他跟你现在得到的一切一样，都是你努力争取来的。就好像你一放松，你现在拥有的就会消失，就会离你而去。宁静啊，其实你应该放轻松，你现在拥有的只是因为你值得拥有啊，你值得。 哥，我真的值得吗？ 你要相信你很优秀，你不但值得拥有这一切，你也完全有能力去应对这一切。 周宁静点了点头，哥哥的话一下子解开了他的心结。 钱的事儿啊，咱们现在先把它放一边啊。另外听哥一句劝，买这个学区房固然是好事，但呢要量力而行。重视孩子这个教育呢，原本是没错的，可是你不能钻牛角尖啊。对孩子来说，最好的教育不是来自学校，而是家庭。家庭稳固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别的，什么呢？就是夫妻的感情一定要好。当初啊，我跟你嫂子离婚，也想过孩子的问题，也纠结过。可我后来一想啊，孩子要是成长在父母不和睦的家庭，那反而是更糟的事情。你要真为孩子想，当务之急不是买学区房，而是修复你跟方志远的感情。 哥，我和方志远， 是不是他又跟那个百成？ 不是。哥，我都听你的，我会好好的和志远沟通的。 这就对了。其实啊，我跟婶婶一样，也不希望你们离婚，你们之间总归还没走到那一步嘛。 离开律所，周宁静顺路来到民航的咖啡馆。海丽在这儿上班的事，周宁静早就听说了，只是一直没有时间过来。果然，周宁静一进门就看到了海丽。虽然经过了小产，但是海丽看起来精神状态不错，齐耳短发，白色毛衣外面系着一条墨绿色的围裙，显得清新爽利。他和明航似乎正说着工作上的事，见周宁静来了，连忙迎了上去。海丽一把抱住了周宁静。哎，宁静。周宁静被海丽的热情吓了一跳。海丽，你还好吧？想来海丽也知道自己被骗的事了。周宁静拍了拍海丽的背，啊，我没事儿。听说周冲都跳楼了，怎么会弄成这样啊？那个傅丽丽也太不是东西了。啊，海丽，不提这事儿了。怎么样，你在这儿工作还习惯吧？ 习惯？怎么能不习惯呢？民航嘛，基本不管事儿，所以这里大事儿、小事儿都是我说了算。当然了，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大事儿。 民航也走了过来，对周宁静笑了笑，然后转对海丽说：“把这交给你啊，我放心。你赶紧让宁静坐下，哎，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。” 哎，你让小南去弄吧。啊，对了，小南今天请假了。行行行，还是我来吧。 哎，不就是泡泡咖啡吗？我会。民航又走向了吧台。 海丽摇摇头，安排周宁静坐了，便说：“宁静，你先坐着。民航给我们弄吃的，我还真不放心，我过去看看啊。”周宁静坐下，抬头看向吧台，海丽和民航正磨着咖啡，两个人小声地在说着什么，脸上都带着笑容。周宁静一时看愣了，眼前这两个人这么看着，竟是极为般配的一对儿。不多时，海丽便端了一壶拿铁和一块提拉米苏过来，民航又给他们俩加了一个果盘，几碟干果。 民航说：“哎，你们俩聊啊，广告公司那边还有点事情要处理，我就先走了。” 海丽连忙站起来：“哎，民航，你别忘记设计新菜单，把那几样新出的简餐给放上去啊。”“ 我知道了。”民航笑了笑：“这事儿啊，你都提醒我八回了。” 这可是你的咖啡馆，要是你都不上心，早晚得黄。 民航摇着头说：“宁静啊，你看海丽这张嘴啊。” 宁静只是笑了笑。海丽又说：“既然你开门做生意，那没进账怎么行啊？情怀那是好事儿，可是情怀要是最后让这里关门歇业，那不也没什么意义了吗？”“ 好好好好，我明天就把新菜单拿过来。”“ 那还差不多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”“ 哎，不是，到底谁是老板呢？”民航挠着头走出了门。 等民航走了，海丽对周宁静说：“哎，宁静，我发现这附近有不少写字楼，就想到推几样简餐，搞点什么促销活动，或者和外卖 APP 合作，能卖多少是多少呗。就靠卖咖啡，一天到晚那能有几个客人呢？宁静，不怕你笑话，十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。再这么下去，民航怕是连我的薪水都发不出来了。”“哼，海丽，你还挺有心的。”“嗨，民航他不是没想过这个点子，但是他毕竟在广告公司那边上着班呢，分身乏术啊。再加上他父亲又得了病，虽说出院了在家休养，但是也够让民航操心的。既然他请了我，那我就多为他想想呗。再说了，这也是为了这咖啡馆好啊，反过来也是为了我自己嘛。哎，海丽，我发现这段时间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，是吗？那大概是我终于找到我自己喜欢做的事了吧。哎，来来，快尝尝我做的提拉米苏。”周宁静哪有什么胃口啊，只是用小勺子刮了一点儿。嗯，真不错，好吃。海丽点点头，忽然问道：“宁静，咱俩是朋友吗？”“嗯，那还用问吗？”“好。”海丽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银行卡。“咱俩既然是朋友，这个你收着。”“海丽，你……”周宁静没有接，睁大眼睛看着海丽。“没多少钱，宁静，就5万，你先拿着。”“海丽，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这又不是白给你的，借给你的行吗？哎， 不用不用，海丽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我很感动，但是这个真的不用不用。宁静，这么说你还是没把我当朋友，哈哈。海丽把银行卡放在桌上，脸上略有些失落。周宁静看到海丽这样，已经是感动万分了。说真的，这些年周宁静几乎没交过什么朋友，她的那些女同事似乎人人都有自己的闺蜜圈，可是周宁静没有。以前她也从来不以为海丽是自己的朋友，他们俩无论在性格、爱好各个方面都不够投契。说得难听点儿，周宁静觉得海丽和自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。但是现在，就是这个他不觉得和自己有多深交情，甚至有些看不上的朋友要借钱给他。海丽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你现在也挺难的。钱的事儿，我和志远我们俩会想办法解决的。海丽见周宁静决意推辞，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那好，等你需要的时候你随时向我要，好吧？好。周宁静竟落了泪了。宁静，别这样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周宁静看着一脸诚意的海丽，感动之余更有几分羞愧，她拉了海丽的手，努力地点了点头。离开旧时光咖啡馆，周宁静去了一家附近的菜市场。方志远爱吃牛肉，他仔仔细细选了几块牛腩，打算给方志远炖汤喝。还没走出菜市场，就接到了方志远的电话，说公司里有事，晚上他得加班。 方志远是真的有事，他正为美食城的那个大单子头疼呢，因为和厂家在对接上出了问题，整个生产安装的流程都要延后了。而和厂家对接的工作正是叶峰负责的。方志远本想数落他，但是到底没狠下心来。叶峰呢，摸透了方志远的脾性，更是一味地说软话。此刻他们正在公司开会呢，要想办法加快速度，有必要的话方志远还想直接去一趟厂家。 炖好了牛腩汤，周宁静的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耳畔不免回荡起周宁海跟自己说的那些话。也许堂哥说的有道理，当下对他对这个家而言，如何修复夫妻关系才是最重要的。方舟子眼见着一天天长大，孩子懂事了，况且又遗传了他们俩的敏感，父母的感情好不好孩子是能够察觉到的。上次孩子哭着喊着要爸爸回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呢。如果自己不打算离婚还想要这个家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一切回到从前。周宁静整理着自己的思路，方志远和百成现在似乎已无往来，至于方志远和那个叶峰，周宁静也只是怀疑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情况，是不是跟自己想的一样，如果是那样他们发展到哪一步了，所有都是未知，或者是周宁静太多疑了。以他对方志远的了解，方志远好像还没有沦落到这种地步，可是转念一想，现在的方志远早已经不是当初的方志远，他和周宁静当下的生活都失控了。无论如何 总得有所行动。周宁静这样想着，便装了些牛腩汤，打算亲自到方志远的公司去看看。一个是示好，你看你加班我都给你送汤来了，再一个方志远和叶峰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这也需要周宁静去探究。周宁静来的时候，小鱼已经走了，公司就剩方志远和叶峰。焦躁的方志远脱了外套，只穿一件衬衫，衬衫扣子还解到了第三颗，加上蓬着头，嘴里还叼着烟，怎么看都有些不雅观。叶峰呢，穿着紧窄的长袖呢子连衣裙，墨绿色的，衬得他的肤色愈加白皙，一头长发拢到左侧胸前，显得风情万种。 方志远掐灭了烟，把周宁静请进了门。哎，宁静，你怎么来了？ 周宁静又闻到了那股的香水的味道，香水的玫瑰芬芳夹杂着方志远的烟草的味道，整个空间里有着说不出的暧昧。周宁静晃了晃手里的保温罐，啊，给你送点吃的。叶峰一下子站起来，顺手抚了下裙摆，一脸微笑说，哟，嫂子来了，快进来呀。 电话铃声从方志远的办公室传出来，方志远招呼周宁静坐下，转身自己去了办公室，顺手还把门带上了。这个时候外间就只剩了周宁静和叶峰了。 嫂子，听说你这几天身体不舒服，怎么样，好点了？方志远倒是什么都跟叶峰说，周宁静略有不快，却也只是笑着说，啊，好多了。嫂子，钱都是身外之物，身体才是最重要的，嫂子你要多保重。叶峰也知道自己被骗的事儿了。周宁静缓缓坐下，脸色已经不太好了。叶峰端了杯水给周宁静，来嫂子喝水。啊，不用了不用了。怎么你们还在加班？是啊，这不是美食城那个单子啊，不过这事儿啊都怨我，我和厂家联系的时候出了点问题，现在我和方总正在想办法补救呢。周宁静点点头，努了努鼻子。叶峰，你这香水不错呀，什么牌子的？叶峰报出了一个牌子，又说，嫂子，这香水你喜欢吗？你喜欢的话，我让朋友给你带一瓶，他正在做代购，价格，哎，那倒不用不用，这个味道不适合我。嫂子，说来也巧，上回方总的一个同学来这儿，我发现他和我用的是同款香水。瞬间，一种特别不好的预感涌上周宁静的心头。什么？方总的同学？对呀，就是菲斯特的老板娘，叫百成的。哎，嫂子，你也认识吧？哼，认识啊，当然认识，扒了皮也认识。原来百成用的也是这种香水。那方志远衣服上的味道，难道是自己错怪叶峰了？叶峰瞥了周宁静一眼，在心里为自己的机智鼓着掌。其实今天周宁静过来，他的意图叶峰已经猜了个七七八八，倘若他和方志远真的有什么便罢，可惜的是目前为止还什么都没有呢。叶峰关注百成的微博，了解他的日常生活，学着用百成的香水画百成的妆容，那是想引起方志远的注意，结果

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里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。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昏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叶枫瞥了周宁静一眼，在心里为自己刚才的机智鼓着掌。叶枫望似坐下，看向周宁静：“嫂子，这回美食城的单子能拿下，还多亏了百成。”周宁静一听，如坐针毡：“什么？这件事儿和百成还有关系？”“是啊，百成的父亲和美食城的胡总他们是朋友，就是他父亲在中间牵的线儿，不然美食城怎么会和我们这种小公司合作呀？方总说了，要给菲斯特重新装一套油烟净化系统，算是谢礼。我倒觉得以方总和百成的关系，他们是那么好的朋友，何必谢来谢去的？朋友嘛，不就是互相帮忙吗？嫂子，你说是吧？”“百成他常来这儿。”“呵呵，嫂子，你看，你可别误会呀。”“我误会什么了？我问你话呢。百成常来这里？”“我可没这么说。嫂子，我是不是多嘴了？不常来，你怎么知道百成用什么香水？他来这儿干嘛呀？”“哎呦，这我哪知道啊。他来的时候一般都是在方总的办公室。” 这个时候方志远从办公室出来了，他一脸的兴奋对叶枫说：“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厂家那边答应啊，在安装上给我们加快速度了。” 叶枫也很高兴：“太好了，这样一来没准就能赶上工期了。”“ 什么叫没准啊？必须赶上工期，这可是我们公司的第一个大单子。” 叶枫点了点头。周宁静沉默着，方志远公司里的事他确实插不上嘴，他正咀嚼着刚才叶枫说的那些话，眼前浮现出百成在方志远办公室和他缠叠在一起的场景，恶心至极。他不愿再往下想，却完全控制不了自己。他不该相信 方志远的那些鬼话，什么和百成再无来往了，什么请求他的原谅了。从方志远背叛自己那天起，就不配得到周宁静的任何信任。这时叶枫对方志远说，方总，既然问题解决了，那要是没有别的事儿的话，我先回家了。 方志远说，好好好，你赶紧回家吧。 叶枫走之前意味深长地看了周宁静一眼，心里却是窃喜。周宁静和百成要是开撕，方志远一定左右为难，到那时候自己再趁虚而入。所以嘛，到底谁能笑到最后，拼的不就是这儿吗？脑子。 等叶枫走了，方志远才想起了周宁静的汤，这大老远的送来，不能说他不感动，再加上公司的麻烦解决了，方志远正得意呢，就兴致勃勃地说，嘿，这里面什么汤啊？ 你喝了不就知道了吗？ 哟，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我刚才一直在忙公司的事儿呢，幸好厂家那边答应了，不然呢，我都没法跟美食城的胡总交代呀。哎，你得理解我啊。方志远一边说一边拧开了保温罐，倒了些汤出来，他喝了一口说，嗯，好些，好喝好喝。哎，你喝了吗？要不再喝点？ 不用了。方志远，我有话问你。 有？干嘛那么严肃啊？你怎么了？方志远有点紧张，看着周宁静。 是谁说的？我们俩要回到过去，让一切恢复原样。 是我说的呀，我们现在这样不挺好吗？ 好吗？ 不是，你到底怎么了，宁静啊？我发现你最近的情绪很不稳定，我明白傅丽丽的事情啊对你打击很大，可我今天真的要加班啊，我也想早点回去陪你陪孩子，可是咱们家啊，咱们公司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啊，我要是不再加把劲儿，别说学区房了，咱们连正常的生活都不能维持了。宁静，还是一句话啊，请你理解一下我。 我理解不了你，方志远。哼。周宁静苦笑着慢慢站起来。我只能原谅你一次。真的不行，我们就离婚吧。 离婚？不是，你干嘛要提离婚呢？ 我现在不提，以后你早晚也要提。 宁静，你听我说。 够了，方志远，我真的受够了。你在这里装什么糊涂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能接下什么美食城的单子，那是因为百成，就是因为那个贱人。你说了，你不再和他，你做到了吗？啊？你的衣服上全是他的香水味儿，你真把我周宁静当傻子了是吗？ 妻子到底是知道了，方志远想，可是这个事情不能认。方志远舔了舔干涩的嘴唇，宁静，这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明天我们俩就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。说完周宁静提了包就要走。 方志远突然说，离婚这个事儿你想好久了吧？ 周宁静转身，你说什么？ 我说离婚这事儿你想好久了吧？从北京回来你就想跟我离婚了吧？ 你混蛋。 是，我方志远是混蛋，我不但是混蛋，我还是个大傻帽。周宁静， 有些事情我没有说出口，但并不代表我不知道。你说我背叛了你，我出轨，你呢？你对我就忠诚吗？你就是什么贤妻良母吗？你和麦克的那点破事，我之所以没说，是想给我们彼此一点时间。 周宁静走进方志远，甩手给了他一记耳光。方志远，你太过分了。 我过分？方志远从裤兜里掏出了手机，找出了傅丽丽生日趴上的照片。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这对狗男女是谁啊？是不是有点面熟啊？对，就是我方志远的老婆和他的娘炮男上司。 周宁静啪了一下又给了方志远一个耳光。 方志远没有躲，他扔了手机，指着自己的脸，来，再来啊。 我和麦克什么事都没有。 什么事都没有？当我三岁小孩啊。酒吧走的那天，你们俩还一起参加商会的晚宴。 啊，你居然还敢提那天的事啊。 实话告诉你们，要不是我那天看到你和他那样，我也不会喝醉，也不会和百成发生关系。 太可笑了，方志远，你真的太可笑了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 我没变，是你变了。明明是你背叛我在先，却还要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，搞得所有人都觉得是我对不起你。周宁静啊，周宁静啊，你可太狠了，哈！你不是要离婚吗？好，我成全你，成全你跟你那个娘炮上司，成全你们这对狗男女。 呸！你和百成才是一对狗男女。 对对对，我们是，我们是，行了吧？你别再跟我嚷嚷了。我们要是，你跟那个娘炮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大家都是，他妈的，我们全都是。既然这样，这日子过去还有意思吗？本来我可想，为了孩子，说什么都不能离婚，甚至你被傅丽丽骗了，骗走了我们家的所有的存款，我都忍了，我都得想办法给你擦屁股。 哼，我告诉你，方志远，我要是和麦克有什么，我出门就被车撞死。 别，你别在这儿跟我赌咒。周宁静，我已经答应离婚了。我说了，我成全你们。你现在可以走了吗？ 你赶我走？ 这本来就是我的公司，我现在只能一个人清静清静，有问题吗？ 你的公司，方志远，我们是夫妻，你说这是你的公司 不对吗？那我问你，你为这个公司做过什么？你出过一毛钱吗？你就算是把咱们俩的存款给傅丽丽那个人渣儿，也不愿意拿出来帮我。你跟这个公司有关系吗？是，我承认，百成的父亲确实帮了我。我倒是想着报答呢，但人家百成什么都不要，就冲这一点，百成比你强千倍万倍。 周宁静操起桌上的保温罐，狠狠地砸向了方志远。 等两个人反应过来，方志远的头上脸上全是热汤，鼻子直接被砸出了血。方志远捂着脸蹲在了地上，给我滚。 周宁静吓住了， 滚。 志远，你的脸。 滚啊。 周宁静夺门而出。 方志远到陆泽熙家里的时候，陆泽熙正和老爸喝着闷酒，见方志远的脸上有烫伤的水泡，又全都是血，两个人都惊着了。一问才知道，他是被周宁静弄伤的。方志远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，只是红着眼睛。陆泽熙叹了口气，哎呦，怎么弄成这样啊？方志远哽咽着，有救吗？ 我要喝酒。哎呦呦，你都这样你还喝什么酒？走走走走，赶紧去医院。 我不去。 陆泽熙无奈，只好找出了药箱，和老爸一起给方志远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伤口。方志远抱着头说， 明明是他先背叛了我， 他都数得起我来了，你说啊？ 老爸皱了皱眉， 不是，不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个 陆泽熙只好把方志远对周宁静的怀疑一一的说了。 志远呐，老爸说，不是这事儿是不是这里边有什么误会啊？啊，我总觉得吧，宁静不是那种女人，是不是？ 误会。方志远摸出了已经摔得碎得平的手机，哆嗦着找出了那张照片。这叫误会。 不是，这不就是在 KTV 吗？也许是喝多了，这说明不了什么。这个 老爸心里也没底，只是在宽慰着。方志远摇了摇头， 我都想好了， 离吧。 离了对彼此都是个解脱。 别，还没到那一步呢。 陆泽熙看了老爸一眼，示意他少说几句。老爸这才收声，却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方志远和周宁静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呢？在数月之前，他们俩还是一对恩爱的模范夫妻啊。老爸还能记得自己跟海丽办离婚的那天，周宁静是如何劝他们的呀？ 是，周宁静这个人，总有一堆让人不解的规矩，把方志远管得特别严，说白了，就是控制欲太强了。 可是反过来说，这也是他周宁静的优点呢。要不是有了周宁静，优柔寡断的方志远，也许还没有今天呢。 陆泽熙和老爸安顿方志远睡下了，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儿，只是呆坐着。陆泽熙的心里也不好受，倒不全是因为方志远和周宁静的事情，更多是因为默默。就在三个小时前，老齐带着默默离开了茂城，前往杭州了。看样子默默是不打算走的，只是老齐的态度十分的坚决，默默也实在找不到借口推脱。送默默的时候，陆泽熙准备了一堆话要跟他说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些话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口。 临行前，默默见陆泽熙黯然，便把他拉到一边说话。哎，老陆，干嘛呢？我又不是不回来。 陆泽熙憋了半天，他到底还是说了违心的话。 要是能不回来啊，最好还是别回来了。 西亚这边暂时还离不开我啊。你想摆脱我没那么容易，等我伤好了马上就回卯城。 陆泽熙刚想说什么，老齐走了过来，打断了他们俩的对话。 老齐说，这个世上啊，从来就没有谁离不开谁，放心吧，西亚离了你不会倒啊，走吧。 默默看了一眼陆泽熙， 陆泽熙挥了挥手，默默，再见。是啊，如果真的还能再见。 周宁静踉踉跄跄地从出租车上下来，迟疑着不愿走进自家小区，直到手机响起，耳畔传来女儿方舟子奶声奶气的说话声，周宁静才强打起精神慢慢走回家。王秀芬问，哟，志远呢？怎么没和你一块儿回来呀？周宁静拢了拢头发说，啊，志远临时出差。出差？就这么走的？什么都没带？王秀芬心下起疑。 在母亲面前，周宁静看起来有些没有耐性。不是说了临时出差吗？哪还有功夫收拾东西啊？那去哪儿了？广州。这时方舟子抱住了周宁静的腿。 妈妈，我想爸爸，我要爸爸回家。 周宁静无奈蹲下身子摸了摸女儿的头。乖，爸爸过几天就回来啊。方舟子嘴巴一扁就要哭了。来来来，周子今天跟妈妈睡啊，妈妈给你讲故事好不好？周宁静安抚着孩子。方舟子刚在身侧睡下，王秀芬轻轻地推开了房门，示意周宁静出来。哎，你出来出来出来，我问你，你和志远你们俩没吵架吧？ 没有啊，我们不是挺好的吗？ 宁静啊，妈只是担心你们，既然已经决定好好过日子了，有些事儿啊那就应该想开点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周宁静倒想这样的，可是方志远和百成的事根本就没过去啊，它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状态呀。妈，你早点睡吧。周宁静拉过母亲的手。父亲去世以后，母亲日渐苍老，周宁静实在不忍心让母亲替自己操心了，她都想好了，过几天就给王秀芬和方舟子报一个旅行团，趁着他们不在，和方志远把离婚的手续给办了。这一次周宁静说什么都不能心软了。周宁静回房，见女儿睡得香甜，床头还摊着故事书。周宁静正给女儿讲到王子救起吃了毒苹果的白雪公主，接下来就是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的生活，而且是永远永远永远。他永远只是童话里的故事，也许王子和公主结婚以后同样一地鸡毛。很多很多年前，当方志远答应和自己交往，接受了周宁静的告白的那个晚上，他也以为自己是那样的一个公主。玛丽苏的情怀随着并不算漫长的婚姻生活而消亡殆尽，剩下的只是一个空洞的壳，壳子里他妄自挣扎，除了冲破再没有别的出路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 花。87.6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，屈原作词，王贝作曲，韩磊演唱。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，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，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，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，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，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。 前就大意越来越壮丽，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，新时代的号角中再一次出发，歌声和汗水一路挥洒，中国梦的旗帜下再一次出发，最梦的人们雄姿英发， 第中国梦歌曲《我们的新时代》，朱海作词，胡廷湘作曲，阎维文演唱。 当城市的钟声敲醒未来，春风如怀，百花盛开，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，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，当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，万家灯火欢乐开怀，温暖的旋律融化所有的冰雪，听新时代的歌声为中国喝彩，日出下满天，